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7月20日啊，星期四啊，系啊， 冇错，提提大家啦，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至于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喺6点将会有 Pandora 嘅出现， 两位啊，包括有Tony 啦，同埋 Anakin 咧，两位做代表， 冇错，咁啊，因为佢哋都嚟紧非常之忙碌啦，吓又要去 开 show 啦，跟住又出碟啦， 冇错， 好多嘢听，同埋。即係嗰種多嘢聽係佢哋嘅諗法，多嘢聽啦。講關於新歌找出秒針的缺口，亦都有好多嘢可以好仔細，會令大家知道究竟佢哋做歌嘅時候經過，尤其是風月開始已經係啦一個新嘅時期啦。對於佢哋嚟講，咁究竟過咗之後啦，由風月開始呢段時間佢哋做歌，究竟佢哋幾個人個腦啊 諗緊啲咩？ 諗緊啲乜嘢咧？呢、這個緊要啊！ 仔細到啊，連平時傾偈溝通用咩 sticker 都會講埋啊！ 呢、這個緊要啊！ 非常之～ 六点钟至七点钟会有 Pandora， 所以一阵就可以听得到啦。 系，冇错。 系，跟住另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而家 都热辣辣啊嘛。 最紧要咩？去凉冷气啊？边度凉冷气比较好咧？ 行展览 系啊，好多展览。因为其实暑假就好多一啲展嘅，譬如之前有一啲 猪展 咩啊？ 唔系讲搞嘅。 因为我因为书展同猪展系好近，所以我以为我听错。我谂乜死咧？系咪我个脑自己搞 get 咧？原来系你个口。 搞嘅，搞笑咗，搞笑咗、 之前有嗰啲求職展啦，啲 friend 又嗰度要翻工啦，跟住之後亦都有分展啦。其實而家就書展之後又有咩唔知美食展又係呢啲時候啦。 跟住又有我哋呢啲宅宅最愛 動漫啦，等唔到啦。跟住另外、今年動漫節題我話好期待，因為香港好耐都冇搞過 DJ 比賽。咁今年啲好有心嘅本地 DJ 亦都即係終於籌備到，亦都會選擇咗喺動漫節嘅舞台嗰度舉行呢個比賽。 係、咪？我以為你話好期待呢、這個動漫展，因為呢個伊織盟會嚟香港。点解我哋谂嘅嘢咁唔同嘅咧？ 证明咗个人反映咗系咩人？ 唔系，因为我直觉觉得你就系会咁谂。 系、 我本身个人都系谂话啊，哇，好期待有 DJ 比赛啊咁样。但我估你就系应该会讲伊织盟咯。 点知原来调翻转，系因为都几耐冇试过。咁其实已经出咗啲决赛名单，咁然后到时佢哋嘅真系决赛啦，叫做就会喺嗰度举行啦。咁都。我本身都有心喐想參加嘅，跟後屘我覺得自己時間唔夠，同埋應該太勁啦，所以我諗住唔係我勁啊，係啲人太 你講清楚啊！我係哇，你自己嗰、那個頭先你嗰個心虛樣咧，我就係心諗哇，喺而家真係唔同啲喎， 幾有自信啊嘛！ 喺唔同場地打過下碟咁樣，跟住話係太勁啦咁。 我係想講啲人太犀利，因為香港實在太卧虎藏龍，好多勁嘅人咧，我真係唔係好想獻醜。 但係嗰個比賽係咪都係會打啲動漫歌？ 唔係㗎，其實佢只不過將呢一個 放咗喺嗰個舞台裏面。咁、哦、但係佢有分組別嘅，一個組別就係叫 mixing DJ， 即係混音嘅 DJ 啦。另一個組別咧就係、是、我冇記錯，佢個 term 叫 turntable 啊，即係玩黑膠嗰種， 哦、 即係 scratching 要捽碟機嗰種。咁混音嗰種咧，其實就係講創意，未必一定要喺、因為捽碟成日講捽碟咧，咁啊真係會你會真係捽嗰個 DJ 盤啦，有 scratching 嘅聲，其實嗰度係製造緊另外一種音樂，另一個旋律，點樣同本身個 track 你可以加 on top 加咗啲嘢咁啦。咁所以嗰個係一個組別，同埋係另外一套好勁嘅 skills。咁至於喺混音組別就另一樣嘢，可能係你未必需要識得出碟，不過你點樣去 plan 一個幾分鐘嘅演出，即係有啲似可能你 sample 唔同嘅歌，揀唔同嘅段落，你點樣做 mix and match 咧？呢段可能攞呢個 vocal 跟住夾呢個嘅鼓嘅 beat， 再加可以呢一首歌嘅 guitar riff 或者 bassline， 然之後點樣可以好有創意地由一首歌轉去另一首歌，咁可能你八至十分鐘一個比賽，講緊可能已經係幾十首歌。 你係咪呢派㗎？ 我只能夠玩到呢派咯，如果係都唔識捽啦嘛，係啦，咁啊，所以再加上，因為呢個係好講創意同埋你嗰個音樂庫有幾多咧，咁、所以最後嗰陣時見到有得報名嘅時候，最後就啊，我都唔知應該點樣，唔知從何入手啦，咁就覺得啊，不如咁去觀摩啦，選擇咁啊，睇完睇，如果下年有機會再諗下會唔會參加啦，咁所以 喺嗰個場地度打嘅話咧，你俾我揀一定揀呢一個我推的孩子嘅主題曲。因为超级 hit 啊！呢、這、一个、今年真系， 哦系即系嗰日星期一嗰日都播，再播咗，亦都讲佢真系上咗 Billboard 啦嘛。系啊，咁啊，即系呢一个亦都啊，头先讲咗呢个题话就系因为有动漫节啦。其实之后亦都有一个都好啱我哋啲读读去嘅， 唔好讲我哋。 你明顯就 是係 啦， 我 都 係 啊。嗰啲咩電腦節啊？ 哦，係咩？ 係啊，我上年都去啊。 你啱啱換咗電腦，你唔使去啦。 我可以睇下買手指都得噶嘛。 我就係諗住話我嗰部要換， 咁 然後咧、 哦、 我就記得、你有一個技能好犀利嘅喎。 咩啊？ 你就係會嗰啲係不恥下問嗰啲啊？ 哦，係啊。 走勻成個場， 係啊， 跟住走去隔同一件貨嘅。 上年咪買咗個嗰啲 LED mon 啦，記唔記得啊？上次翻嚟講咧，係 啊係啊係啊， 又話 記得， 即係好糾結噶嘛啊，差幾百蚊咧就呢個 level 啦，跟住每一部機有咩分別咁樣咧，係啊，即係有呢啲噶嘛。 咁啊靠你啦呢、這個。 點啊？你要買咩啊？你話聽。 蘇動嘅聽眾，如果有啲乜嘢呢一啲方面嘅查詢，可以直接問下。 我幫你唔到嘅，因為我唔知道你。嘅需要，你就问我有边部机推介好难嘅，因为你要知道个人需要咧，你先至可以对，即系所谓 靓嘅 list 对症下药，即系等于我啱啱最近啊买一部新嘅手提电脑，嗰阵时我纠结咗一段时间，系啦。完全冇諗住係等到呢啲節，因為通常呢啲展啦、呢啲節咧都會平啲啊！你唔知全年就等呢個時候就重錘出擊啊！ 同埋有送呢樣送嗰樣咁。 係啦，跟住咧，其實你諗翻轉頭咧，佢係平咗，可能隻手指平幾十蚊啦。你特登搭車同埋買翻張飛入去咧，其實已經差唔多啦。如果你特登入去為咗買隻手指咧， 就算啦， 就算啦，就唔好入去逼啦。你買書，如果你唔係睇開書咧，就無謂一年一度扮自己睇書。 你唔覺得個係一個儀式感？即系你个人咧，就系我个人系咁样嘅，就系、咧你点样证明你系过咗一个暑假咧？有啲人会选择去嗰啲海上活动啊，即系晒下太阳啊，找紧夏天的尾巴啊咁样啦。我就找紧嗰个展览嘅龙尾巴，咁好似即系排过队。入過去遊咗個圈咁，就證明下、我今年過咗2023年嘅夏天啦，咁樣咯。 好似做一啲嘢咁啊！ 嗰、那個儀式感好緊要噶嘛。 係啊，以前細個同埋咧有啲叫做約定俗成啲傳統咧，每年暑假咧就唔知會約呢啲 friend 一齊去動漫節。咁你覺得大個咗之後，你好想維持翻呢一個嘅傳統？ 係。 咁啊，其實我已經甩咗一段時間呢個傳統，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我同我阿妹啦。我同阿哥同埋我堂細佬四個人咧，就每年都會約埋一齊去嘅 動漫展啊。 係啦，因為我同阿哥同我同年嘅，咁嗰時入去，大家都會同期睇嗰啲動漫㗎啦。同埋嗰時入去咧，你同而家都一樣，不過嗰陣時會多一個 area 玩卡，其實而家都有嘅。 有，而家都有㗎。係 啦， 即係同類型都有㗎。 係啦，就入去買嗰啲會場限定啊，入去會玩比賽啊， 或者咧最慘最衰嗰啲咧就係扮新手去排隊參加嗰啲教學場。 住佢就會送一包紀念卡俾你。 上年你做嗰啲？ 诶，唔好咁讲。 你上年唔系扮新手， 我真系 真系 新 手嚟嘅， 系 啦，然后好上年系冇时间，所以我攞唔到个纪念包，我系记得，系啦，即系呢个系细个会有嘅，咁所以大个咧入翻去讲真。真係買嘢呢，你個經濟能力係比細個好咗嘅，你要買係真係可以買。但係我覺得唔同咗個感覺就係，你買返去你會好多實際嘅考量，即係 有冇位擺啦， 冇位擺啦， 做咩呢， 有冇時間玩啦，你細個唔係㗎嘛，我想買 咗先啦， 買咗先啦，買就算呢，你買唔到全套漫畫啦，你就買一本呢，你 都好開心㗎嘛， 係呀，明明仲係中間嗰啲期數喎，你冇前冇後，我買第十五卷咁 都 OK 噶啦， 系你觉得唔紧要，我净系睇嗰第十五卷就够噶啦， 仲要系可以睇好多次 嘅。系啊，你而家你嗰个经济能力有嘅时候，你会觉得我弹药就有，但屋企嘅位置就唔够， 同埋啲精神又唔够， 我只能够咧系集中买一套，我真系好想买嘅，成套买翻去，即系嗰种系嗰种心态唔同咗啊！ 你有冇试过入去个展览嘅时候，即系唔系好兴 cosplay 咁，跟住然后咪会即系有啲特别优惠咁样噶嘛？你有冇试过 cosplay 入去啊？ 冇、 啊，你有冇试过啊？ 我听过啲人 cosplay 入去系话 cosplay 啲平民咯、 啊。我都试过 cosplay 入去啊。 cosplay 咩啊？ 人类。 系啊，系啊， 平时唔 系 好似啊， 嗰啲咯，嗰次系咪我听过个 friend 啊，话你 cosplay 咩？佢着平啲衫去啦。我 cosplay 紧高达里边啲平民。 系啊，同埋有一段时间呢一个叫做咩咩细胞啊，有套 单细胞生物， 唔系嗰讲人体结构嗰套 单细胞，唔系单细胞啊，嗰套叫咩？我知道你讲边套 系、 啊、 即 系红 血球、白血球嗰套。 佢有几个唔同 version 噶嘛？ 系，跟住然后我试过着嗰件就系细胞 T 恤入去咯，就咁有一件 T 恤就好似个平民咁样行入， 就话自己 cos， 就话自己 cos 咗啦。单细胞嗰套工作细胞， 工作细胞系， 因为单细胞生物系啲 friend 叫我嘅花名嚟嘅。 哦，系咩？你都似啊， 系啊，话你整细胞， 乘机攻击下先咁。 系啊，咁所以就而家多咗好多啲展览，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系、啦， 听下自己嘅暑假咯。即系虽然好似我哋呢啲年纪，其实冇暑假嘅。 系啊， 当自己有假放啦， 开心下咯。特别一班 DSE 考生，即系叫做可以松一口气之后啊，都可以谂下自己开学之前啲暑假点样运用。呢一刻咧，就攞嚟运用嚟听下呢一首为你哋打气嘅歌。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做人唔好咁 mean 好啊。 吓乜我好 mean 咩？有时 mean 同埋直，我谂系一线之差嚟啫，嗬。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难在我发誓，偏要压止你高计，等眼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用骚勇气写烂世，练出多鸡兴奋剂，虚伪来让我。Loco, loco, diamonds on my wrist, watch me glow, glow, glow. Take a limit, no, no, no, no, no. Watch me on the top, say hello, say hello. Counting all my cash, I'm a natural, natural. Money ain't a problem, I know where it go. This is my flow, watch out with my dead flow. So you better pack and go, when the trolls get low. That's a trash talkie, I can hear you say.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but don't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I will make.难在我发誓，偏要压止你估计，怎眼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就摆着 pose 跌低，有闪有多的跌低，虚伪。其实我发誓，关照你比分必低，这个错我有点废。又串又到位，其实我发誓，就不变乖乖坐低，用枪领委委离归击毙。其实我发誓，被苛刻看低，就苛刻发挥。 有 Gladys 李靖君最新排台作品《苛刻》。每件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有时啱听的就叫意见咯，不啱听的就苛刻咯，就 mean 咯，这个是很在乎自己的心态。 出闯一个赌舞，绝对赌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将人以貌做最好，一生会追尽到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放入座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扬混乱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花式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另类都漂亮，特意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 特意 敢制造奇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事。喐一喐手指，变成趣事。咬牙切齿。乱玩手指，微微目光自处菌丝，装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数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四一次，目露空光近视，怀疑原来故事。没路尽视，自动生事，就像多声道乱植入血刺。必须制止，要活着都别幼稚。你我有试过制定存在意义，布偶似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传门字，却变富字，相当可。再去终止这种飘逸，继续开始告别过去，从头灌溉，现在开始。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有疆图的 Dummy， 所以不需要刻意去想自己说一些什么漂亮说话去迎合人家，令人家开心，因为你说完出来对方都不一定受落。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真相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有渴望埋藏追觉，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 此事，边遇边再见。 易明希 Gigi 的 Little Magic。 老土啲讲一句，人哋点睇你唔紧要啊，最紧要你好清楚自己系边一个。 Bad boy, here we go, 飞沙走石清晒开。Bad boy, here we go, 请走开，请走开。从细个一刻我已经有个态度，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做个乖宝宝 ？No, I don't think so。耳朵像少年，自尊是偶像，神情外滞，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转两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跑步结束一吹，痛乃个绝伦绝，随便地会像点点击爆炸。现在越坏越异想。这是论颂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代世界送上一点坏听着的 rap 又惊讶大伟大电表收埋 bad bad bad boy 红颜在思想不应那么贵莫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 bad boy here we go出呢个制度是第世一，啲人话你错，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次就上矮脚，要多几个心心加埋。耳朵在少年之初是偶像，神圣外滞，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腥。你照片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数低逼数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会像连点击爆炸。这是论颂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代世界送上一点坏听着的 rap 又惊讶大伟大电表会收埋 bad bad bad boys 学现代思想不应那么贵无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豪华乱世谁令偶像有包袱 他就说自己一出世就知道自己会是一个巨星的而且确他做到了 Phoebus 吴启扬 Bad I am woman Hashtag Feminine Feminism in my system Hashtag Woman 几千种人几千种神一家也指引表现我的身份 偷偷的无谓的声音跑不出去王家 如果但我偏识但不识当话要做自己心情唔好，拍埋几张床，一班姊妹陪我陪天光。除咗道理，乜都讲，坐埋一齐，本身就发光。自在就系唔会再彷徨，自由就系唔需要伪装。 不失礼， 在一起可甩开自卑。 我的心态，嚣张的姿态，演呢个坏坏，演我嘅又太乖。出面啲人谂嘢好古怪，失之交道越讲越歪。宁愿遗留一齐挨，一班姊妹膊头任我嗌。太多长职嘅人倾唔埋，歪动潮摇摇步摆摆。 不失礼， 在一起可甩开自卑。 Leslie 最新排台作品 I Am Woman。 一日一月望望有十年，一年在城市长大，挑战，天天想得到厚面。看看旧人坐上保重的脸，看到自己卡通的脸，我太亲善。刹那动念，自己思想一变，变作乐天对岸如望见，人就变。 将我答案话俾你听噶啦！六点新闻之前听佢有陈慧敏 Why So Serious？ 今日呢队嘉宾佢哋开 show 啦。 系啊，斌神，所以今日呢一句完全系形容啊佢哋出场嗰一刻嘅，听住咯。 Pandora 嚟登场 啊！唔知道佢哋会系升上嚟啊，定系转出嚟嘅咧？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Pandora 嘅 Hi， 今日两位代表有 Tony 同埋 Anakin 啊，咁我哋送上呢一卷啊， 劲啦， 呢、這、一个 先，好紧张， 要贺嘅， 就系 Pandora 嚟登场， 呢个可以，呢、這个可以， 呢、這个系咪终于 OK 啦？呢个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好开心啊！呢、這个， 终于有一个好似可以真系啱数啲嘅一卷啊！呢一个， 唔系我讲之前嗰啲都啱数， 先啊，真系 但系呢一个咧，因为我哋谂到呢一句啦，咁但系就知道你年尾就会开 show， 咁跟住我哋就问宣传员讲得未嘅？如果讲得咧，我哋就可以送呢卷啦。咁佢又话讲得啦，咁啊华丽登场，完全就系上台嗰一下开 show 嗰个画面就华丽登场啊！ 呢个色，呢个色系第一次，今次系银色嘅卷轴， 系啊。 上次是金金黄黄的， 系啊，而家银银地色咁样转下，咁啊，你转转唔同啊。 我已经将有一次系送咗嗰个系Pandora华山论剑， 系啊， 平多华山论剑，我哋将佢摆咗喺 band 房嘅当眼处， 系 我哋夹 band 嘅时候望住。 咁今次呢一个华丽登场呢个就系真系 show 嘅一个状态啦， 多谢多谢， 贴近翻啦，系啦。咁啊，而家呢一个嘅筹备状况系如何啊？其实咩阶段？ 只碟就筹备得七七八八噶，即系都系争少少湿星嘢啦，咁样咁同埋都即系开始影紧啲相货呢只碟啊，嗰样嘢。咁啊， 谂紧啲 run down 嗰啲嘢咧，即系都开始做紧呢件事噶啦，希望顺利啦，咁早开始做。 系位置有啲咩颜色啊，咁嗰啲，嗰啲 feel 嘢咧，比较多系。 咁嗰个 show 嘅 theme 系咪就会真系直接会即系 echo 翻碟嘅嗰个 theme 咁样将佢再好似一个 extend 咁样样咧？ 耶，尽量都系啦，咁啊多少少特别元素啦，呢只碟系可能有啲讲 串连啊， 系啦，串 连同埋串连埋旧碟嘅歌嘅， 系 即系尽量将成个新碟嘅 idea 加埋旧碟嘅歌里面去，令到个概念再出啲嘅， 系 有少少用啲旧歌先咁样，跟住话俾人听我哋之前系点，跟住 OK 一个蜕变形式嚟到我哋新碟啦， 系 咁系有啲咩 feel 咧？我哋想咁样呈现啊， 系 一次过。 因为我记得，我唔记得上次访问你哋已经有讲，定系最近你啲访问有讲，就系新碟就系一个好似系去太空嘅一个 theme 咁样样。 冇错冇错。 咁所以其实会唔会就系、是、我喺 show 里边，其实个 concept 都有啲似，可能上一只我觉得个感觉似系行船嘅出海嘅状态。 系，有张之前有张相添啊，即系惊涛骇浪嘅，我哋三个喺度撑紧只帆船咁样。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有个共通点得意就在于都系好似有一样嘢搭乘紧，由一只船。变成都系一只船，不过系太空船咁样，系啦，即系呢一个会唔会都系你哋一路可能去谂紧，无论系新碟定系喺 concert 上嗰个 theme 嘅时候，都觉得好似有一样嘢在你哋搭住去嘅一个咁样嘅状态。 其实都想承载住我哋本身嗰样嘢先，咁啊，同埋又加强咗少少啦，即系上次就艇仔，今次系太空船噶嘛，下次未知系咩啦， 有啲气势咁样， 系再劲啲咯，同埋星球啊， 同埋都想有一个 message 带到出嚟嘅，去睇完场 show 之后系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一个宇宙，咁、而我哋亦都系用呢样嘢去 connect 住大家嘅，咁样即系都想带出翻呢样嘢，同我哋碟个 message 一样啦。 同埋我哋其实一路夹 band 咧，几个人咧真系好似坐紧喺一架嘢咁啊！即系譬如以前就系船仔啦，依家就系希望系向上升嘅太空船咁啊！我哋有个咁嘅 feel 啊，成日几个人围埋一齐嘅时候，好似坐紧喺一架艇入边咁啊，前进。 系 系啦， 咁但系去呢个准备嘅过程，即系show 嘅 theme 头先讲，即系一啲 run down 歌嗰啲会排啦。咁但系各自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叫做可能系一啲新嘅元素，即系叫做新唔知学到嘅一啲技能啊，或者表演方法啊，或者一啲嘅谂法，其实都各自会筹备，想将呢啲元素放喺个 show 里边，等大家有啲新嘅嘢又可以睇得到。 当然有啦， 有啦， 改编翻自己啲歌啊。 係樣嘢都一定要做㗎啦。係咁，同埋都即係如果呢個不值許可啦，咁我哋都想做啲即係平時個 show 大家會見，即係冇、我哋唔夠時間或者唔夠 budget 去做嘅時候，我哋今次都想呈現翻俾大家睇，都好。即係呢個我覺得幾 milestone 嚟嘅，我哋嚟講，即係叫做俾人睇咗一個三個人嘅 Pandora 係點樣咧？因為即係之前搞過嘅 show 一次就四個人，一次就其實都即係比搞嘅時間比較急。今次咧就 倉促嘅 show， 好倉促嘅 show。咁今次就真係俾我哋好多時間去 build 個 concept 啊，由零開始做到100，我哋加埋曬碟嘅元素啊嗰樣嘢。咁同埋加上我諗 Covid 之後個人都即係。心思細密咗啲嘅，即係知道自己想點啊，用咗兩年時間去思考啊，消化啊 Pandora 啲乜嘢咧咁樣，咁所以希望喺今次嘅 show 可以呈現到最係 Pandora 或者我哋三個人嘅想法可以擺上台。 係、 今次去開呢一個 show 嘅時候，即係第一下知道呢個消息，第一下決定係啦要做啦咁樣，咁啊以往你哋都即係。團員間的溝通都很坦白的嘛，會不會說即已經各自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大家鬥啡出來的時候，可能即有機會是會是打曬大家，唔得，我想咁，唔得，我要咁樣，即係會唔會已經開始出現呢啲好七嘴八舌咁樣嘅狀況開始嚟緊啦？ 其實點都有啦，係咪？做任何一件事，但係我哋可能叻咗少少啦，即係。OK， 大家真係攞張紙寫低曬有啲咩 idea 咁樣，咁慢慢傾咯，逐樣。你呢個真係太過黐線啦，可能得喎嚇。每一個人個頭都係 disco 波咁樣，定係 最之做啲咩 band 咗嘅橋可以講噶 ？disco 波 band 咗， 係呢個 friend， 即係想可能有一段咧係有即係唔知係幾多個啦，但總之有一堆人上嚟帶住個 disco 波頭，係同我哋一齊跳舞， 就暗啲嘅， 就暗啲嘅， 即係唔係你三個，但係其他人 係啦， 咁 OK。咁 OK 啦，你话你三个大 队，好难揾呢几个人， 每个观众带一个 disco 波， 你咪唔同星球咩样咯？ 好癫呢件事， 所以就 ban 咗啦， 唔得咁啊，不如个身系 disco 波咁得唔得啊？咁样即系唔系个头咁样，即系慢慢 elaborate 落去咁样，有好多呢啲嘢嘅， 做坚持个 disco 波啊，好坚持想要嗰一个， 好紧要噶嘛，知道 disco 效果 系， 咁但系就会咁样咯，慢慢。讲落去，但系其实唔得噶嘛，你知道咁咪唔好啦，算啦咁啊，唔好咁坚持啦。 系，其实有冇话其实喺边一个时间点，你哋就有一个谂法系，即系搞一个专场嘅 show， 真系可以多少时间筹备噶？ 其实上年都已经有， 系出到边一系咪一出风月 风月嗰期已经谂但系冇任何实践嘅。 系， 咁去到真系有主办联络我哋啊样嘢，咁啊去啦，应该要做啊呢件事 系。 成日都想噶啦，其實，但系真系落實啲去諗啊，我哋夠唔夠嘢咧？喺場 show 入邊啊，夠唔夠歌，夠唔夠貨俾人睇咧？有冇咁多嘢去表演啊，去做咧？咁啊，咁之前可能都有少少懷疑嘅， 係， 但係依家去到我哋整埋隻碟咯，我哋覺得 OK， 今次呢一隻碟呢啲作品，我哋都幾中意三個人， 係， 咁應該覺得。表演嚟講都好開心啊！起碼我哋三個人玩得開心先啦，咁先至傳遞到嗰個開心嘅氣氛俾觀眾。咁所以我哋都覺得 OK， 開始有信心啦，有啲信心啦，有啲嘢值得去玩啦，去表演俾人睇。咁所以依家就落實啦，真係搞啦。但之前真係我哋 up 咯，但係可能 即係想一定想噶啦， 係咯。 但好似硬係即 係覺得自己未 ready， 應該咁講。 底韻都冇咁多嘢去唱，冇咁多嘢去講嗰陣時。係依家仲有埋個 concept， 想表達一啲嘢，想講一啲嘢俾人聽，真係咁啊。 其實一個叫做屬於你哋嘅演出各自啦，其實有冇一啲特別嘅意義喺一個音樂會或者一個 live show 可以好 personal 噶嘛？嗰樣嘢我就好奇，對於你哋嚟講各自係 之前就係不嬲都係冇乜嘅，我哋就係就咁玩音樂啦。咁但係慢慢我哋去探討一啲問題咧，就到底我哋係做緊咩咧？玩啲歌做咩咧？其實係想有啲 message 講俾人聽啊嘛。咁所以今次呢個 show， 譬如我 personal 嚟講，我就係、是、譬如有觀眾係做藝術嘅以前，或者畫畫咁計啦。咁就可能生活強迫佢去咗賣樓。咁我希望佢睇完呢場 show 之後咧，就可以試下攞翻支筆畫下啦，即係。 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咧，未必揾到錢噶，係啊， 跟住買唔到樓， 係啦，可能要係啦，冇咁舒服噶，真係咁，但係可能你會開心啲，開心啲，揾到個 way 啊，譬如即係我想你自己揾到嗰個 way， 好似我哋咁，譬如都辛苦噶做音樂，但係我哋因為開心啊嘛，咁樣我最底揾開心喎。咁我想感染到别人，你想做咩噶？其实系你睇完我哋呢个 show 啊，可以试下噶。其实画画啦，系嘛，整陶瓷噶，有啲系嘛，整咯，唔好俾个现实打得你咁沉啊，系啊，抗衡嘅现实啦。可能好快我哋唔使咁现实咧。 系 我自己嘅一个想带出嘅 message， 即系好似 Pandora 就系一个 role model。做实实钱紧俾你睇，我哋而家都努力做紧， yeah, 其实你都得咁样。 系啦，系啦， 系啦。 但系其实去开 show 嘅时候，亦都有一啲嘅现实问题，你要需要去 tackle 佢啦。即系可能系场地，可能系 budget， 可能系排个歌单点样排。即系你哋首先去决定呢个做 show 嘅时候，你哋首先最快发现要面对嘅一啲问题，你哋觉得系边一方面会比较多啲？ LED 喎、哦， 系因为錢、啊、因为 好贵啊，做钱啊，搭嗰嚿嘢啊， 系咯，譬如歌转歌咁样咧，有个 LED 喎，哇，好靓啊，好有意境啊，跟住有啲生意 effect 咁啊，谂就靓咯，哦，原来要加十皮嘢嘅咁啊， 大波又系钱啦，啲 graphic 又系钱啦， 搵人做嘅 钱 啦， 样样嘢都系啦， 系咯，呢啲嘢系都难噶，系。但系咁，如果有啲嘢真系唔得嘅，太贵咯，咁啊退而求其次啦，系咪？未来可能有机会得咧，但系我哋依家唔得，咁咪有冇其他计啊？整个 projector 得唔得啊？咁样去拉过去咯，我哋嘅采取嘅态度，暂时系依家， 起码有个谂法喺度。 同埋最紧要嗰样嘢系，即系啲观众凭啲歌去。知道我哋想講啲乜嘢呢樣嘢，即係比起 LED 幕嚟講係比較重要嘅。咁所以有啲嘢我哋要堅持嘅，即係譬如話啲歌啊嗰樣點樣鋪排啊嗰樣嘢，有啲位置需要堅持嘅。咁但係有啲譬如話即係 LED wall 轉 projector 呢啲退而求其次嘅嘢。是可以的， 搵人手拎咯，我哋帮你拎住啊， 所以托住， 咪就系唔够钱个，就系唔够钱攞个 disco 波掉落嚟，咪叫啲人笠低个头度咯，唉，真系顶住先啦， 全部一个掉落， 我到时可能咁喺侧边扯两下咁样， 整翻个捐款箱喺个 show 场地外面，即系平支持 Pandora 一家啊，下次啊有 LED wall 啦， 如果想睇劲啲啊，捐款啦咁 啊， 咁头先譬如。阿勤都讲咗佢 personal 自己对 show 嘅睇法，咁从而你自己咧，即系你自己个人又系， 我觉得要用音乐嚟令大家 connect 到即系一场 show 最紧要咩？系大家感受同一个气氛啊嘛。咁啊呢样嘢我都想去试下啦。我觉得之前我哋做嘅 show 未必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但系今次真系好想做到呢个效果，系大家好一致地专心睇住 Pandora， 而大家系带到啲嘢走嘅。系啦，有个 message 带咗走嘅，哦，即系正如阿勤佢头先讲嗰样嘢，如果你放低咗啲画笔，希望你可以揸翻起支画笔，就算可能现实之中嘅压力你做唔到啦 ，at least 揸翻起支笔先咯，即系尝试下咯，又唔一定要即系又唔一定要搞到自己负资产嘅， 好有机会虽然 一嚟又辞咗职就揸翻起支笔嘅，慢慢循序渐进就得啦， balance， 因为唔试都唔会有嘅永远，咁你慢慢做下做下，你可能。久而久之你就决定去供楼㗎喇嘛，你就放弃咗嗰样嘢㗎嘛。咁但係冇嘅，即係呢个世界总有啲嘢要取舍下。咁我希望喺我哋嘅歌度可以带到俾人一啲 message 出嚟。因为大家都知道搵钱嘅嘢通常都唔系自己鍾意㗎嘛。係咪咁有啲嘢我哋为啲咩而活呢？咁样其实我哋都想即係大家同我哋一起思考呢、這个探讨呢个问题咁样。 因为呢一啲嘅諗法都会喺歌里面会表达到。咁而家譬如新碟里面已经出咗排咗四首啦。咁其实之前直接都会玩话会再改编，咁其实要重新编返之前自己好似面对过去嘅自己嘅一个过程系点样呢？其实 有啲似喺 Facebook 度见到自己2002年嘅相片， 系啦，即系唔敢睇系咪？ 冇监 有㗎，有㗎，真系有㗎。但系呢嗰样嘢呢就系点样先正呢？ 你誠實咁去面對，你 yes 係擁抱佢， 係開大個喇叭聽聽翻當年嗰個 mix 啊， 難嘅起雞皮啊， 係 咁，但係就我哋就相信咧，即係如果再整咧，應該會正嘅。我哋一定要諗住呢樣嘢先， 係 咁樣去做到啲正嘢出嚟啦。即係譬如講得再 deep 啲，可能係真係有啲歌以前比较玩得青春啲嘅， 系， 譬如我哋诶邻家咁样，咁我哋都想，三十岁嘅邻家到底系点样嘅咧？ 系 咁样，而家 有冇有一个唔同嘅感觉嘅？我觉得，即系同埋而家嘅 Pandora 又同当时嘅 Pandora 又好唔同啊嘛。咁我觉得，即系喺 through 一个 show 去做翻呢件事咧，可能真系有一个意想唔到嘅效果嘅， 系。同埋我覺得有趣嘅係，除咗聽新歌之外，就係睇下你哋用一個新嘅 approach， 即係面對翻以前你哋自己嘅歌，我覺得都得意噶嘛。 係啊，因為譬如再講實啲咧，我哋嘅手可能都唔同咗，彈得耐咗咧，可能依家彈翻之前嗰啲嘢，未必係咁樣彈嘅。咁可能好微細嘅啫，但係當下嗰一刻 feel 到，可能就希望咧，就帶到一個感覺出嚟，係哇，真係有啲分別喎。未必係講得出係咩嘅，但係嗰個分別就係唔同咗。可能 specific 去講，可能成熟咗啊咁啊，咁但係係咯，就係呢啲咁嘅微細位，我哋好想帶到個 feel 出嚟。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次 Pandora 呢個 show 會點樣樣咧？咁啊，我哋盡咗力挫多少少嘢俾大家聽到啦。真正係點樣都要留翻少少期待，係真係現場去感受嘅嗰樣嘢係。 咁啊，到底到時有冇 disco 波咧？睇下呢幾個月，大家等一等。 不如啲 fans 自己集資咧，帶啲 disco 波 嚟。每個 fans 自己自帶一個入場。 嗱咁樣嘅，而家我哋會有捐款箱擺喺我哋 band 房門口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掃翻個 QR code 啊，入現金我哋都接受嘅。咁我哋可以見證到一個 disco。Disco 波喺 Pandora 嘅演唱會出現啦， 我哋好想要啊，因為真係 或者啲 fans 自己 dress 曲嘅全部笠個 disco 波嘅頭， 冇錯， 自 己帶啦，好煩啊， 唔好煩，唔使搞佢哋啊，自己準備啦咁。 見面，傷感看不見，還想跟你糾纏，在旁冷笑，願重回變遷，掛念。清楚说一遍，无身份去狡辩，回头细看情感失踪搁浅，若你回头看过一转眼，泪已经擦肩，走过行过一千遍，令我迷惑过迷失过的一堆碎片，如让我回头看你的脸，将我们回忆千百遍，当你离去，愿凭着记忆把酒相见，忘掉距离时间与思念，两心走到终点，让爱恋能如景签，最美好 讲再见，当你离去时凭着记忆总可相见，无视距离时间与思念换取一句敷衍，若这感情还经典，你却假装爱不厌。 刚刚平都讲到另一个需要机会玩法一些旧的歌，用新的方法去玩，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窦鹏宁呢张专辑里面的歌呢？呢一首个主题同新歌亦都几似，叫《如若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到时来回方向各八条行车收费行车线会减少至四条。当局会在沿途摆放不用停车指示牌，慢线的巴士线安排就不变。运输署亦会在收费区一带加装镜头，以便分辨不同的车种征收所需费用。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话，二通行早前在青沙管制区城隧和私隧运作至今大致顺利，八月之内会在西隧和东隧实施二通行。2018年在鲗鱼涌公园枪杀疑犯被判终身监禁的48岁女子，前年11月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服刑期间，向一名高级惩教主任提供30万元贿款。她早前否认一项向定名人员提供利益罪，在屯门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6个月，同过往刑期同期执行，继续还押小榄中心。暂委裁判官宣判时说，被告性格虽然有问题，但不是没有意识做出有关行为。根据专家证人的分析，涉案惩教主任描述的情况和被告没有合理辩解下，裁定被告罪名成立。海关在深水埗倒破一个怀疑私烟储存仓库，检获大约42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50万，应科税值大约100万。海关昨晚在鸭寮街截查一名女子，在她手持的尼龙袋入面检获少量怀疑私烟，官员将呢名53岁女子拘捕，其后押解到位于同区的分间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42万支怀疑私烟。女子的55岁丈夫亦在单位内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消散紧，而家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元朗嘅火警意外仍然未处理好，而家介乎咧公鞍路同埋咧侨兴路两条路嘅近住白沙村嘅路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之后再睇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 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过去一年，本届政府团队以结果为目标，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打开新篇章，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做实事，团结各界。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全面通关，稳步复常，在国际舞台再展光芒，落实爱国者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拼经济，拓土地，积极增强发展动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大力招商引才，为民生切实解决住屋、环境、交通等问题，支援培育青年，香港会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香港国际城市地位，稳步向前，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Pandora 嘅，咁啊有你哋嘅新歌啦，走出秒针的缺口嘅，咁我哋两个都会按例啦，都系照旧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然后你哋再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估因为其实之前连续嘅几首作品咧，即系 Pandora 都带一个比较 chill 啲啦，好硬啲啦嘅一个感觉，即系等大家哦可以预示到啊喺 show 入边都会系可以比较跳动啲，咁但系好似硬系都系欠缺咗一首叫做比较沉淀少少，令到大家啊自己一个人，即系除咗开 show 听到好开心之外，平时自己可能喺 music platform 上面听都可以，哇可以系咁 song loop 嘅一啲作品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次个铺排就系、是、将一首比较叫做pop 啲嘅作品摆喺呢一个时间点出， 估埋你啊再揭晓啊，你记住个答案先。我想估嘅系，因为呢一首歌，我觉得即系整体个意思有一种好似遗憾，有啲后悔感啦，但系唯独是。里面是有一段仔是有少少 sweet 收咗喺里面嘅，我觉得，因为嗰几句是即系系前面 verse 嚟嘅，待会再次看见那透彻眼光嗰几句咧，点解我会咁样估？系因为唱嗰个通啦，嗰、那个音乐底好似有翻嗰啲可能被 MV 影响到系日剧画面嗰啲好青春，系开心嘅片段。 但成首歌我觉得是那几句是特别 sweet 的啫，跟住之后其他都冇乜噶啦。可能再加上入呢一段之前咧，系有少少好轻微嗰啲停停停，好似时间倒流嗰几下咧，唔知系咪就系咁样翻去？我只系俾嗰几句你啫，但其他都系后悔嘅，少少 sweet 啫，只系我就觉得系嗰段嚟啦、嗯。一个就宏观啲、嗯，一个就微观啲， 庸俗啲。你嗰个就系、是、你就系非常 detail。 系啦，可以由宏观啲开始揭晓啦，即系呢一首歌当初会系啦，呢、這个摆法 系阿斌哥淨可以去做 music promotion 我覺得揣摩到個 timeline 係非常之好。當然我哋都有呢、這、一個、念頭啊，真係我哋想即係呢一種音樂啦，所謂 pop 啲嘅音樂啦，其實我哋都寫到玩到嘅。但係之前咧，我哋譬如覺得啊，好似未 時候、 未 timing 喎，係嘛？就出呢啲話俾人聽啲咩咧？我哋玩到呢啲未想係咁樣住，想有個。比較特別啲嘅 image 先，跟住之後就話到俾人聽，哦，其實我哋都有嘅呢一個音樂類型咁，所以阿斌嘅猜測都非常之準確， 86.5分。 但係呢一首作品其實係都已經袋咗喺袋一段時間啦，定還是可能係叫做今次我哋想做呢一個方向，咁啊，所以大家再喺呢個時間點嘅時候一齊去創作咁樣。 其實我哋成隻碟都一風月嘅時候已經寫起 嘅。嗯 嗯，係。 所以我哋只係我哋即係算係揀邊首歌出多個再要重新諗過，由零開始咧。因為我哋今次隻碟其實都花咗即係比較多時間喺揀歌嗰度咧。 係。 咁變咗就。大家會有個好強嘅諗法，哦，呢首歌應該擺喺邊啊嗰樣嘢。但你話，哦，係咪真係好鋪排、好計算又唔係，即係純粹哦，好似呢首之後聽呢首幾舒服， 好似舒服， 係啦。咁啊，所以先有呢、這個先先會出呢首歌喺呢個時候咁樣。 同埋啲歌咧，好似有種命水嘅感覺咁樣，即係好似即係雖然我哋好早起到啦，但係咧其實個。編嗰個過程其實都耐耐地 艱辛， 係啊，艱辛嘅，即係好似未係咁啊！好、多時候我哋一聽未係咁啊，係啊，咁去到幾時先係咧？真係某一個位我哋啄咗好多次之後啦，真係聽唔係咁容易厭啦。終於 repeat 嘅時候，哦到啦，咁即係好似個命咧去到呢一度啦，係啦，呢首歌要出啦咁啊！我哋 做完啦，終於 係啊，終於做完啦咁樣，有個咁樣嘅 feel 啦，依家。以前未必有咁大個呢個體會嘅，依家開始多咗，係、啊，即係 做歌模式唔同咗咧。 哦，係啊。 我想知道你各自其實，譬如驗自己啲歌咧，會唔會個 approach 唔一樣？即係聽嘅嘢唔同。 我去聽呢隻歌，我其實都係一個好 producer 方向嘅人嚟嘅，即係我比較聽得多啲啊，吉他通點樣啊，啲鼓聲點樣啊，咁我比較多時間細執呢啲咯。咁但係你話。聽我又唔係純聽唔聽厭呢樣嘢，我係循住嗰個感覺帶俾人係咪真係嗰個作品本身應該要有嗰個 message 嗰度開始起，咁所以譬如話開頭用嘅吉他聲啊，一啲鼓聲、bass 聲啊，甚至乎 focus 嘅唱腔啊，嗰啲我就比較即係都係嗰啲翻屋企聽兩個禮拜，跟住嗰個我字都係爭啲，我哋諗過個我字點樣唱啦，嗰隻咯， 係 比較多嗰啲啦。 咁啊，強咧你咧， 我係從個 feel 出發嘅，即係一開始我記得呢首歌咧，我哋整咧個 verse 咧就唔記得嘅七啊幾點幾咁樣嘅個速度，跟住 chorus 咧就快翻少少啦， 0.5啦， 係啊咁樣。咁跟住咧，我又好似覺得喂過山車得滯啊咁樣，好似又未係好有嗰、那個找出秒針的缺口啊嘛 ，time travel。to the past 咁樣，我好似未係好有嗰個 feel 咁樣，雕琢咗好耐嗰個位，我好記得。咁咧，我哋就從嗰啲 tempo 出發，首先歸一翻個 tempo 先，跟住咧嗰啲轉接位嗰啲，你啱啱聽到嗰啲滴滴答答啊 ，Tony 加落去，哇！我哋想有啲真係秒針呢個 feel 啊，咁樣俾人啦。咁跟住有啲 FX 咧，即係 zoom 嗰啲聲啊，擺翻落去先啦，係。但係咧。那個 zoom 喺邊度 zoom 咧？ 用啲咩 zoom 幾耐咧？ 幾大聲？ 係啦，到底係正常 zoom 定係回顧嘅 zoom 咧？ 係 好多個選擇， 係 100萬個選擇。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坐喺度聽100萬次。 係， 試下 reverse 嘅 zoom 先，唔得喎。我哋試下正常 zoom 先，咁樣啦，係。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我自己比較執着嘅一個位。咁去到真係聽咗好多次啦，個順到位啦，順唔到我翻去個 pass 度啦。 哦， 可以，可以，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續落啦。 好啦，下一關啦。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其實有時去做呢一類型嘅作品嘅編曲，其實反而可能深刻會比安全距離嗰啲比較困難，或者可能比較花時間，係因為可能嗰啲好直向，大家知道就係好硬就 OK 啦。即係你基本上填好曬每一個 instrument 嘅分工，大家攞到嗰個 groove 嘅時候，好好硬就 OK。但係呢啲就可能喺呢啲細位度要逐啲逐啲咁樣 tune 佢。 從來都係 pop music 最難個，我覺得。 pop music 難， 即係嗰個譬如話我哋做 funky 啦，當安全距離，我好知係咩 funky 噶嘛， 都係。 但係But what is pop 咯？即係個問題，呢個係一個 big question 嚟噶嘛？我覺得 for 任何嘅音樂人 ，what is pop？ 即係呢個字，呢、這個字佢冇一個定義嘅、哦。咁同埋又要攞一樣嘢，就係我哋 Pandora 做出嚟嘅 pop 同埋其他歌手嘅 pop 一定要有個唔同、或者有個分別噶嘛？咁究竟 Pandora 嘅 pop 係咩咧？咁樣咁呢個位其實我哋就係花得最多時間，因為一聽其實首歌哦，誒、哎、係 pop 嘢啦，聽到啦。咁但係嗰個 approach 要令人覺得哦 ，Pandora 嘅 pop 究竟係啲咩咧？用啲咩樂器咧？我哋嘅譬如話頭先講嘅 FX 啊，鼓入嘅時間啊，聲啊咁樣，各樣嘢都要有相對嘅諗法， 同埋安全距離嗰種 funk 咧，可能我哋一埋位。即刻 jam， 哇好系啦咁样嘅。pop 咧都得，即系我哋埋位 jam 系啦，但系系喺地嘅啫，即系嗰个感觉系啊六七成啦，好似人哋唔知边首歌咁样嘅，有个咁样 feel。 系、哦、 我哋一定要慢慢啊呢、這个位我哋咁样移前少少咁样，先至有我哋自己嘅态度啊，所谓 so called 态度，咁我 feel in 啊落呢一个啦，咁样先至要慢慢斗咯。同埋。除咗外在因素啦，即系 funk 歌或者 pop 歌，我谂我哋自己咧都变紧喺度，即系以前我哋冇咁 厌尖，烦自己啊！而家 好事啊，好事啊！ 我哋烦大家，即系其实通常我哋做完出嚟，哦 OK 啊，咁样俾第二个听，喂。唔係啊嘛，你咁樣都 OK 啊？咁啊，開始嚟啦，開始圍抽大會啦，三個係咁對質，無限對質咁樣對足一年，係、原來都需要花啲時間去揾嘅。 講得衰啲奄尖啦，講得好聽啲咧，工匠精神啦，真係要雕琢嘅有啲嘢係，即係九十分去到九十一分咁樣，其實都好難嘅嗰、那個位。咁所以我哋好似明明地呢樣嘢咧，我哋就。試下啦，試下真係好似啲日本人咁啊，因為我條面咧又幾幼啊，咁樣裹一下嘅， 同埋因為呢、這個，我覺得有時係經驗，當你累積到咁上下，你就會開始識得分啊，係啊，即係你會知道哦，嗰度撐少少，做唔做埋佢咧？咁樣嗰種咯，好似係咁嘅感覺。 你唔做，你以後喺 Spotify 聽你都聽到， 你硬意噶咯，你硬意噶， 你自己唔舒服嘅啫喎，咁樣 唔得。 嗱呢一首歌誒，頭先講喺即係一個鋪排上面嘅諗法啦，咁但係即係個出發點個起點啊，即係 Anakin 你去寫個曲開始嗰陣時係一個係咪有個故事喺你自己嗰度開始？ 有啦，呢、這個係啦。咁我相信都係點解會攞咗呢首歌出嚟呢？其實我覺得首先嘅大前提，我想帶大家一齊翻去以前嘅，即係可能大家都有一段以往嘅 relationship 咧，係咪？大家都試過噶啦。咁放我自己咧，我就係細個試過嚇同啲女同學一齊拍拖咁啊，係細個嗰陣時，咁跟住 肯定你唔負責任啦， 點都有啲嘢嘅， 水邊飯啊， 水邊飯， 我點解你唞氣咁大聲嘅突然間啊，嗰啲嘢嚟啦， 又奄尖啦， 奄尖啊， 我係人哋話我， 哎呀， 佢奄尖 啊，奄尖 係啦，咁啊冇啦，係去到最後都係。Puppy love 通常都冇咗，咁我就後悔自己當初點解唞氣咁大聲咧，咁我想，咁我就想寫首歌記錄下，哎，如果翻翻去當時，我一定會細聲啲唞氣。我一定会， 我想知道你呢个例子谂咗几耐？ 哇，几完整， 真系大声啊嘛！嗰时冇办法，扯鼻鼾啦，所以就想写首歌带观众翻去。咁对我嚟讲就系扯鼻鼾啦，唞气大声啫。可能对你哋啊或者 Tony 啊咁样，未必系高回事嚟噶嘛。咁所以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开即系。 每個人都有他想更正的嘢嘅、改正的嘢嘅。 你翻到去會不會都是做翻同樣的決定呢？定是有新的方法啦？ 啊，我會改正，我以前係咁，但我依家唔係。 係 咁，但係最遺憾嘅一樣嘢，啱啱波城你聽到嗰種遺憾就係冇得翻去啦，冇玩啦，冇噶。 嗯， 但係就係呢首歌嘅精髓就係我哋想。天馬行空地諗，我如果翻咗去， 嗯， 會點咧？ 係， 但現實冇 ，sorry， 冇得翻。 個歌嘅 demo 寫起咗啦，咁啊，將呢個唞氣好大聲嘅故事分享俾 Oscar 聽嘅時候，佢點樣可以將一個咁凄美嘅故仔寫成而家呢個咁靚嘅一個歌詞咧？即係嗰個過程係點樣同佢一齊？ 都只係全靠一個 sticker 係啦， 係啦， 一個咩 sticker？ 一個 WhatsApp sticker。 Oscar 好好 artistic 個人，真係好多時候咧，真係啲人話咧高階嘅溝通咧唔係用言語噶啦、 okay. ， 我明白咗咯，同 Oscar 溝通係咁，但係又未去到眼神咁誇張，因為我都未夠班啊，可能咁我哋 WhatsApp 咧就溝通用 sticker 嘅，就好似啱啱 Tony 話齋 ，send 個 sticker 俾佢話，其實 chorus 咧。就是呢個 feel 啦，係嘛？ 一個咩？ 好想知一個咩嘅色彩？ 係一個人樣嚟嘅， 係一個狀態嚟嘅， 係、okay. 一個公仔，係一個星空入邊漂浮，係、 oh. 係啦。咁係講埋出嚟就係一個 little twin star 嘅 sticker 嚟嘅， 好想知 你有咁 Q 嘅 sticker 嘅， 我都唔知啊，我都唔知交埋啲咩朋友， 你仲要 save 埋佢， 朋友 save 翻定佢自己中意噶，其實 因為你朋友 send 出嚟，你唔 save 係唔會有噶嘛，好明顯你自己中意啊， 咁我哋自己都覺得唔錯呢、這個 sticker， 有啲 feel， 有啲 feel， 有啲 feel， OK 係一個 little twin star 嘅， 係 little twin star 嘅 sticker， send 俾 Oscar， 呢 chorus 就係呢個感覺啦，我想好似。在个星空度漂浮咁啊，唔系咁实在嗰啲嘢咁样， 系 咁佢话得啦，明白就系、是、咁简单。 好劲啊呢、 這个，系啊，即系冇话咩啊，我想点点点，第一句点点冇，系、 嗯、 啊，就系咁佢就萌生咗出，找出秒针的缺口， 嗯、 哇！由 Little Twin Star 變成咗出秒針的缺口， 勁 勁， 呢、這個真係勁啊！ 哇，仲啱我哋接個主題喎， 係咯， 即係我哋都係要揾時間裂縫去揾翻自己想要嗰樣嘢， 好 inspiring。 有講少少俾你聽話想 time travel 嘅， 我 翻去以前，咁但係就係冇講到咁文雅噶嘛，但佢就將成件事變到呢個文雅嘅程度， 勁係 好好勁 嘅。係啊，頭先阿勤有講就係你對呢一首歌，對於呢個 time travel， 對呢一件事你嘅選擇，我會想去改正啦。咁但係因為去到落去陪細佬同埋阿 Tony 身上，有權對一啲往事嘅睇法唔一樣，即係可以係我都想翻去，但係我重新經歷一次就得啦。又或者其實甚至乎我可能完全唔想翻去嘅。咁譬如 Tony 你嘅角度對呢件事本身成日講，究竟你係想翻唔翻去以前改正一啲嘢？呢件呢樣嘢你係點樣睇㗎？ 如果有得翻去，應該唔會改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個今日嗰個 mentality 嘅， 係 即係會改變咗你而家對現時睇嘅嘢嘅心態 咁。嗯，咁所以你去演繹呢一份歌詞嘅時候，你自己就抱住呢一種即係我當翻去做一個觀察者，好似再睇翻或者哦，即係幻想一下咯。但係實際就唔會真係話有得改都改嘅嗰種狀態去演繹。 係比較上係，唉，點解我當初會咁樣㗎？ 嗯， 呢、這个语气咯，即系我好讲嗰啲走出秒针都系嗰啲皱眉，唉，搞咩呢友 啊？ 嗰只感觉嘅，即系我同苏老板倾嘅时候，佢话即系 Day One 其实都已经好系呢一种嘅唱法，咁佢都系即系我哋同苏老板倾嘅时候都系改一下少少字嘅，点样真音假音嗰啲各样嘢，咁、 嗯、 但系 overall 个态度不变嘅，即系都系嗰只，唉，如果当初唔系咁就唔会咁啦， 系， 唉，但系。都冇辦法啦， 都自己攞嚟啦，即係嗰種感覺。 甚至乎，其實啱啱你開頭講嗰個 first， 你 feel 到有嗰個甜蜜咧，嗰、那個都係一個 design 嚟嘅。其實喺唱歌上， 嗯， 因為嗰一段其實係講當初類似點解會愛上你一個嘢，嗰啲嘢其實又要 sweet 翻嘅，咁所以中間就會有啲入翻鼓，同埋嗰個位入翻鼓，令到成件事明朗啲，爽啲。咁去營造個 sweet 咯，但係喺個第二次嘅 pre-chorus 啦，我哋又去翻冇鼓嗰個位，冇鼓嗰個位就係俾你慘翻啦，又去慘翻啦。咁去到 chorus 係講大道理嘅時間，咁樣即係係有個鋪排喺呢度嘅，即係我哋整 demo 嘅時候開頭已經入咗鼓噶啦，咁、但係我係後屘同蘇老闆傾嘅時候就係、不如唔要個鼓啦咁樣，因為想開頭就係營造嗰、那個，其實自己後悔，咁我、即係個故事一開頭好似即係我哋。 蕭玉版成日講一樣嘢，就係我哋唱歌其實好似拍戲咁樣啫嘛。但我哋拍戲都要有個前因後果啊，前文後理啊咁樣，同埋都要有唔同嘅 variation 去俾人覺得哦 ，first two 同 first one 原來有個相對地嘅分別嘅。咁我哋就用咗個鼓同埋個人聲去做一個 approach 唔同啲咁樣。開頭孤獨啲咯，但係大家會聽到其實個 even 我細弱到連個吉他究竟我哋係抹佢開啲，即係叫做聽得闊啲啊，定係比較收窄啲咧？去營造孤獨感咧，咁我哋都係有傾過呢啲好叫做細緻上細緻地去咀嚼哦，點樣孤獨？一支吉他好似喺個角落頭度唱緊歌，冇人理我嗰只感覺， 係 就係要呢只啦咁樣。咁可能係咁樣慢慢去 develop 出嚟咯，同埋都要即係點解我哋編首歌要一年，可能真係要消化呢啲咁嘅嘢。啊，咁幾時孤獨，幾時開心咧？我唔知道。咁但係玩玩下就知咯。 MV 部分啊，就掹走咗即係唞氣細聲啲呢個位啦，甚至就係 唔好俾人 MV 呢個故仔係即係最初大家一齊去，即係已經好有即係一路做呢首歌好長時間嘅時候，已經有諗到呢個畫面啦，定係點樣傾出嚟嘅？ 今次導演諗嘅，今次呢個 storyboard 咁試完係咩咧？因為我哋即係呢位導演叫 Ivan 啦，咁其實佢同我哋都合作咗好幾個 MV 嘅啦。咁佢咁啱咧，早一年到去咗日本讀書，咁我突然之間諗起，呢首歌咁日文歌，不如試下問下 Ivan 有冇機會喺嗰邊拍個 MV 啊？我哋慳翻機票錢啊嘛， 攞嚟做製作啦，啲錢 係啦，攞嚟做製作好過啦。咁 Ivan 就好爽快咁，幾日就起咗個 storyboard 俾我，喂。總之好遺憾嘅呢件事，個女主角會有超能力，中意一個男仔嘅時候咧，佢嘅時間咧就會錯亂噶啦。 時間停止， 係啦，但係去到時間停止， 進入適應模式， 適應模式，時間停止係你，終於又可以講到 又入式喎，仲要喺日本拍嘅喎， 又入得翻呢個位， 太有度 嘅喎，浸嗰啲文化唔同喺當地 好緊要， 唔係好感受到入邊嗰個。 下个系列会有隐形人，继续嗰个超能力， 系嗰个超能力，但系最后都系用爱去冲破咗呢个关口，系啦，睇你有几爱啦，系呢样嘢。跟住 Ivan 咧，其实收到我哋通知之后，佢就揾咗另一位日本嘅导演啊，横山长一，去我同佢一齐合作去做呢样嘢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有 casting 啦，我哋又有 FaceTime 下啲演员啊，去睇下，你几好咁样。虽然佢唔识讲 广东话， 我又唔识讲日文，咁但系。大家都好有禮貌咁講，大家仲僅有嘅英文咁啊 ，hello 啊 ，good， 即係咁 樣啦，啊，阿里加多咁啊，即係都係去咁樣做呢個 MV 出嚟，幾有趣嘅地方係真係冇諗過，原來自己唔需要出現嘅，但係原來隔空都拍到一個我覺得睇完係感動嘅 MV 嚟嘅咁樣，所以都。幾得意，可能之後我哋嘅 MV 就會好多國際性嘅製作啊！ 喺唔同地方嘅 friend 叫佢哋咁， 自己搞掂咗。 咁亦都知頭先一開始會講到，即係預告咗跟住落嚟專輯啊、演唱會嗰啲就順利啦。之後就短短嘅時間，而家都七月份都好似好多，又好似唔係好多咁樣，就之後一切順利啦。好啊，今日多謝 Pandora 嘅 Tony 同埋 Anakin，thank you。 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记那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生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睁开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到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总得好选。